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就朴槿惠集团最近大谈北方有可能进行恐怖活动并加大同族对抗活动力度一事，10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他说，朴槿惠7月4号在青瓦台召开国务会议，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任何一个地区都因恐怖活动而不安全，北方企图进行各种恐怖活动，已造成我们社会内部纠纷，应从北方的恐怖活动逼近这一观点出发加以对付等等。在这之前，南朝鲜的韦国务总理也在第一次国家恐怖对策委员会会上几口声称，有一种忧虑，北方可能在海外绑架我们国民，或者唆使国际恐怖组织进行恐怖活动，那些征兆是早有发现的。南朝鲜傀儡集团宣扬北方恐怖论，这是针对我们的又一种严重的政治挑衅和穷凶极恶的对抗妄动。朴槿惠一伙是头号恐怖元凶，是穷凶极恶的反人道犯罪集团，他们制造出特大型恐怖团体，炸毁同向会等各种恶毒的恐怖团体，还派间谍破坏分子潜入我方地区，力图侮辱我们的尊严，颠覆我们的制度。尽管傀儡集团几口大谈北方有可能进行恐怖活动等，但不会有人听信那些幼稚的阴谋和弥天大谎，绝对不能掩盖其对同胞的谋害和法西斯镇压根深蒂固，一直从事恐怖和绑架行为的罪恶面目。发言人强调，南朝鲜傀儡集团应当放明白，他们要给我们扣上恐怖犯罪帽子的卑鄙阴谋闹剧，只能使其受到全体同胞的严正审判。